面要求多高嘛、 嗯、 今天咱们节目原因时间原因没有多说，这个那个对冰面哈 对 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对对， 而且冰面不是平的哦， 对， 是 U 型的，是有弧形的， 对， 能看出来吗？ 对，看不出来 啊。所以这个，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为什么在欧洲能发展或在北美能发展，因为就是首先我刚才说冰壶是整个欧美很多体育项目中发展的一个缩影，就是因为大众爱好逐渐逐渐由下而上，这个运动就推广出来之后变成一个更职业化的一项运动。但在中国，我强力去推这个运动的时候，我所有的配套设施是不能够变成一个闭环的时候，这项运动是推广不起来的。只有大众真正的喜欢， 没错， 才你有条件去玩这个项运动才能发展起来。 对，今天咱们来说的是冰壶哈，你看欧洲最早冰壶也都是室外的，室内的冰壶慢慢才这几年才有 啊， 有了这些科技的发展，那我们冬天能不能也做一些室外的这个冰壶的体验？比如说北京在冷的时候哈，在冰面上能不能辟出一条冰壶的道？我们也不用那么高级的球，对吧？咱们用简单的这种模仿式的，我们也去感受一下，慢慢先把它推广开来。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娱乐。比如说，那我们小时候都用在冰面上用一个冰块去打另外一个冰块， 对， 都玩过。甚至我在冰面上骑个自行车，比谁骑得远不摔倒。这个就是冰壶其实起源的时候一种形态。 对， 大家就是玩， 就是玩啊，玩好了，玩开心了，才会有更多人来玩。 对， 更多人来玩更开心。我们叫体育运动是一个快乐的过程，才会把这个运动更好的推广哈。 嗯， 谢谢曲怀，今天我们来做了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系列节目啊，听懂冬奥的其中的又一期节目，我们说的是冰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那么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把主题放在婚姻这个角度哈，聊一聊保险和婚姻，说一说呢这个保险能够给婚姻带来什么样的保险。在今天直播间里的嘉宾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老师，我们先请王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啊，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栏目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个人的财富管理和我们的婚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通过一些好的手段好的方式去更好的管理婚姻中的财富，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嗯，是的，很多事情啊都有讲究一个叫未雨绸缪哈，我们就不希望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万一发生了不好事情，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应对的措施，应对的方法。 对 的 是吧。也希望今天这个话题呢只是说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些知识点，而不会成为大家日后所利用到的工具哈。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防范这个婚姻财产的婚内混同呢？ 我们说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方式，可以防止这种我婚前财产在婚后的这样的一个混同情况。那第一呢，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双方签好协议，我的婚前财产就归我，婚内财产的这个增值部分也归我。如果双方都是非常理性的人， 并且呢感情也很好，能够接受婚姻财产协议的这种方式 OK， 前一个没有问题。 嗯， 但是我们遇到的大部分人其实对于 中国人、啊、 对于就是签协议这个事儿吧还是比较抵触 的。是 的， 中国人好像一谈到说、谈钱就伤感情了。 对，是，就谈到钱就已经伤感情了。我们还要说把这个通过法律条文把它这个条条框框限制住。 对， 这个就好像就是利益关系，没有感情关系。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多吗？签婚前协议的 其实 也 不太 多。 对，我们接触的包括我们自己的伙伴们啊、包括客户们也很少。 嗯， 很少。这个其实还不太适用。 嗯， 主要就是情感是接受不了。 对， 嗯， 那这种情感上接受不了的方法用不了之后，那其他的方法能用吗？ 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就是用一个金融契约， 嗯， 比如说保险产品呢，我们可以婚前呢购置一笔年金险， 嗯， 那年金险的特效呢，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年金险的效果呢，我们之前也讲过啊，就是每一年会有稳定的年金，那在婚姻存续期间呢，我们获得的年金是夫妻共同财产， 嗯， 那双方呢也可以一会儿一起去使用嘛，那毕竟是也是正常的婚姻生活。那如果说真的婚姻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他本金的这一部分是不受影响的。那双方对于其他财产进行分割之后，我年金在对我在未来依然可以每年领取这种啊确定性的这样的年金。嗯，保证自己生活没有问题。 嗯，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是我们说对于婚前财产呢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一定要有独立账户专款专用。甚至说我的婚前财产比如说如果是现金的形态，我也不太想把它转换一种形式用金融契约进行约定，那你就存在这张卡里，这张卡里尽量就不要去使用。 嗯，这个理论上是可行，但实际 上 我觉得也 很难实现。 对对， 很难实现啊！ 过日子花着花着就花到一块儿去了嘛。 对对的，对的。特别是如果家庭有一些大项的支出，那你说你能不拿出来使用吗？ 对， 还是要拿出来使用。 嗯 嗯，对啊。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尽量的婚前财产呢避免风险性投资。 嗯， 比如说这个涨幅波动比较大的这种。或者涨幅或者这种跌幅波动比较大的，尽量要避免一些 基金啊、股票啊、 基金啊、股票啊， 尽量不要去买。 对，你可以用你的婚后财产去买嘛， 嗯， 你的工资可以用来去购买这些嘛， 嗯， 但是你的婚前财产尽量还是做一些不会伤害本金的这样的一些财产形态。 嗯，就像你刚刚说，可以买一个定存， 可以年金险、定存，然后我们的增额终寿也都可以。 还有就是这个房地产这方面的，房产这方面的，对， 要谨慎的对待房地产的置换， 嗯 啊，在特别是在这加名这一块啊，要谨慎的去考虑， 嗯， 然后最后呢是，如果说我父母考虑孩子，说给孩子一笔钱，这个会不会变成他的夫妻共同财产？ 嗯， 所以呢，在父母给孩子钱的时候，也不要说随便我就把钱转给他了， 嗯， 也最好有赠与协议， 哦， 啊，最好有赠与协议。 这个钱不光是指现金。也会有， 不止现金， 房产或者其他有、这个、 对其他的有价值的资产， 嗯 啊，最好有赠与协议，指明只给夫妻双方的一人。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三次赔付。